六到十数字歌。哇，是数字歌耶！ 没错，我们一起来跳六七八九十数字歌吧。 小朋友，你也赶快一起来跳吧。 六七八九十，一起学数数。六什么六？哨子六。七什么七？拐杖七。八什么八？眼镜八。九什么九？气球九。十什么十？一根棍子打棒球。六七八九十，一起学数数。 歌真好玩， 我们再跳一次。 六七八九十，一起学数数。六什么六？哨子六。七什么七？拐杖七。八什么八？眼镜八。九什么九？气球九。十什么十？学数数， 六七八九十，数字歌我都会了哟。